宗教是为人服务的，他的整个中心都是人。于是当人所有的自己的精神资源不能支撑他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找一个大过他自己的，有许多人去追随的那样一个对象，那个称为宗教。所以费尔巴哈这位哲学家说，宗教是什么呢？宗教是人在寻找那些终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把这样的东西投射到一个实体上，他说那样的东西就称为神。这两位无神论的思想家非常有见地的来观察人性里面的一种无助感，于是需要用宗教来解决他的问题。基督徒深读圣经，深谙圣经，深深认识神荣耀的人，他不应该去反对这样两个陈述。这是从世界的思想家来看见只有宗教的外壳，没有跟神相遇的实质的那一切人类的宗教里面共同的特质。但是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信仰归入所谓的一个宗教中间，因为刚才讲过，宗教的中心是人，他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人。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神的时候，刚才彼得后书大家读过的经文，彼得年迈的时候即将要离世了，他不愿意看见他离开帐篷，就是离开他身体，离开这个身肉体的身体，离开以后后世却把他记下来的神迹跟耶稣相遇的事情当做一个故事，当做一个编造的谎言。所以彼得在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留下这段话告诉我们，他说当年他在圣山上，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与耶稣基督亲自相遇，在极大的荣光中间，他亲耳听到那个声音，亲眼看见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所以彼得这地方告诉，用生命来为他的见证来注释，他说我讲的不是乖巧捏造的谎言，乃是他亲自的见证。所以我们的信仰跟世界的众宗教不同的是，我们是基于那些用鲜血用生命来见证的信仰，它是亲自与主相遇的那样的记录，不是一个人在一种极大的痛苦中间冥想开悟，然后得到一些经验来安慰受苦的人类。另外一处刚才读的经文，大家再一次翻到在出埃及记43那里，神在人中间向人显现的时候，当年记载出埃及记的最后的一章那里，那时候云彩遮盖云幕，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会幕跟帐幕有点不一样，帐幕是更大的，那会幕是中间约柜安放的地方，所以会幕是在帐幕里面的一小部分。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一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柱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会提到神亲自，耶和华神在跟以色列相遇的时候以荣光来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我们今天来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在圣经当中，神的荣耀有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是神自己他本体的尊荣，他本身的尊荣，他可以说这是神自己的本质，荣耀代表他的本质。他跟人跟君王的荣耀不太一样，大家知道君王的荣耀是某一个登基典礼，某一个大会之后，那个人成为总书记，成为主席，成为皇帝，那时候登基或者那些大会使他合法化他的地位。但那个东西过去的时候，那个人不过是有一口气息而已。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要怕世上的人，连王子都不要害怕，因为他口里不过是有一口气息而已。但是神的荣耀却跟人的荣耀却不一样的，神的荣耀是他本体自己的尊荣。在旧约时代有一个希伯来文叫 kabod 这个词，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沉重的意思， heavy, weighty, very weighty, 非常沉重。那我们在中文里面翻译的，中文里面有一个字叫重要，很宝贵的事情，很看重的事情，我们说看重或者重要，都有一个字叫重。我们对一个人，那个人在你眼中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对他什么态度？也有一个重，尊重，尊重。所以你看中文跟希伯来文的思想非常接近，当你心中很重要的事情说很看重的时候，你就尊重看重，都有一个重字。神也是这样的，神他本体的重那个东西是他荣耀的一个特征。当我们说孝敬父母的时候，那个地方有用同样的词 honor， 这个词也是看重。我跟大家以前提过，我们对父母的尊重不是因为他父母对我们不只是养育之恩，那个是感恩应该有的，对父母的敬重里面就是一个看重，就像你敬重上帝一样，那个有一个共同的重在那里。不是他在世上还可以对你有帮助的时候，我以前提过说那个工具性的价值还有的时候你在敬重父母，不是的，他有本体性的价值，是上帝要我们敬重我们的父母。同样的是上帝的荣耀是一个带有一种极深的一个重在那里，是因他本身的尊荣我们敬重他。在新约的时候翻译一个字叫 doxia， 这个词 doxa 在中新约的时候翻译不但带着重的意思，它还带着一种好的名声，它的尊荣的意思。所以我把它总结成上帝荣耀的第一层意思就是神本体的尊荣，英文翻译成 glory, honor, reputation 都是非常合宜的。所以这是上帝的荣耀，它不只是他的名声，他本体的尊荣，他在物质界显现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特征，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二层上帝荣耀意思是环绕神的荣光，环绕神的荣光，在英文里面常常会翻译成，也可以翻译 glory， 也可以翻译成 majesty, splendor。 这是一个神他自己，他太圣洁了，人不能见他，以至于在人中间显现的时候，神用一种受造的一种光环来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是人不能够直接看见上帝圣洁的本体。出埃及记说里面，我们见到神的面的时候，我们会死的。当时圣经上的确还提到一个人，摩西跟神面对面，那怎么讲呢？那地方面对面是代表亲密的意思，不是摩西见到上帝的本体，摩西也不例外，见到圣洁的神的本体都会死亡。所以以色列人非常清楚，在西乃山上告诉他，我们不要让神，让摩西来传话，我们不要见神，见神我们要没命的。所以以色列人多少在历史中间，他非常多少的明白上帝的荣耀的降临带来的那种敬畏，带来那种甚至恐惧害怕。在这两层意思中间，第一层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我提了几个，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里面，神说他为自己的荣耀他创造了我们，那个是他本体的荣耀。罗马书里面也说我们都犯罪亏缺神的荣耀，他本质。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里面也提到，在创世以前耶稣基督分享上帝的荣耀，那个东西都是他本质里面的东西。希伯来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说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认识的哥罗西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只要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看到了神。大家还记得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叫腓力的，他非常有兴趣，希望天父将希望耶稣把天父显给他看一下，他就满足了。这个腓力很像旧约时候摩西一样，将求神将荣耀给我看一下。我们弟兄刚才祷告，神这些都是不是属于很，不是说一些好像非常万事狂妄的人，这些人是渴慕神，他很想见到神自己的本质。但是大家还记得是耶稣怎么回答腓力的问题呢？腓力说求主将天父显给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耶稣回答说，腓力，你见到我就是见到了父。所以耶稣基督将神的本体的真相里面本体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就可以认识神。那环绕的荣光，在出埃及记刚才读的经文，在帐幕里面神的荣光充满在那里，那是一个以色列人在历史中间，在他们的祖先的历史记录里面亲自经历过这位神在历史中间荣耀的显现。 在圣经中间我一会儿还会提到有多处。在新约的时代，大家知道耶稣快要降生的时候，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已经降生马槽里面，请神就借着人请牧羊人去那里看的时候，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事件，突然间有荣光，主的荣光就照着四面，照着这些牧羊人，在伯利恒的郊外出现这样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这些事情我们希望带着一种真的敬畏的心来看，神在历史中间他冲破了时空的限制，好像不知道哪一维空间里面，他进到我们人类能够经历的那个时空历史里面，好像经过时空隧道一样进到我们中间，让人类能够进到原来神的荣耀人可以看见的。神荣耀的显现在历史中间有多处，我这里很快跟大家也会大家在 PowerPoint 上也可以看得见，在出埃及人路途中间，出埃及记十三章那里，神在云柱火柱中间来显现他自己，而且神借着火柱和云柱来引导以色列百姓，让他知道神没有离开他。旷野路非常难走，但是神而且是非常炎热的，在这样的季节，但是白天神有云柱遮盖他们，夜间有火柱引导他们，夜间漆黑看不见，神用火柱来引导他们，神的荣耀在火柱云柱中间显现。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神借着雷轰，借着闪电密云，还有遍山的震动来显明他自己荣耀的存在。所以以色列人是历史的集体记忆中间留下来，告诉我们神曾经向他们显现，他们非常的其实带着种惧怕，带着敬畏。在旷野当中有多次神突然间向他们显现，那有一次就在以色列人去派探子到迦南地去探测那地的时候，回来十个探子抱着凶信，但是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说凭着信心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迦南地交给我们了，结果以色列人就看不上这两个人报告，就用石头来打死，要想要用石头来打死他们。就在这样的时间，突然间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另外一处是可拉一党人要集体来叛乱的时候，神的荣光也突然间向他们显现。因为在那样的时候，神如果不介入历史，可能历史就会改写。所以在历史中间多次，不论是过红海过约旦河，也在这种历史中间多次神的荣光突然向他们显现，奇异到不能够用一般的云彩飘动来解释那样的事件。所以上帝在历史中间向他们显现已经多次，刚才读的经文在帐幕里面，出埃及四十章里面刚才读过，在所罗门圣殿建成的时候，大家知道帐幕是还没有圣殿之前的圣殿，那时候没有圣殿，但是帐幕是用会幕来代表上帝与以色列人相见的地方。但是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圣殿奉献完以后，主的荣光又突然间向他们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一些历史，不要认为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上帝没有随便的在哪里显现，他显现的时候都带着他的目的。所以你看圣殿建好的时候，所罗门你可以说好像没有经历以前旷野风沙那一代人，他是王宫里面长大的一个人，但是他将圣殿建好奉献给神的时候，神的荣光突然间显现，那个荣光就像出埃及记的时代，在旷野的时代，在会幕里面出现的荣光。这位神没有改变，他在历史中间的确不断的显现。刚才讲过伯利恒的郊野里面，郊外有牧羊人也看见那样的荣光。那神的荣光最大的显现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耶稣基督他刚才降生的时候，我们看见荣光显现给牧羊人，在耶稣基督出生，在耶稣基督在受死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的荣耀。受死的时候神的荣耀不像在历史中间突然间荣光出现，刚才我们弟兄的祷告看得很清楚，受死的时候是借着经文来向我们启示，因为耶稣的十字架的确人看不见荣耀，在那里是羞辱，是死亡，是看见的是一个罪恶在那里得胜黑暗掌权的时代。但是耶稣却重新诠释他的死亡，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耶稣说他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个荣耀就是死亡的意思，他要上十字架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如果从中国大陆来的，在国内以前，如果当兵在战场上被打死的时候，他通知他的家属是应该怎么通知？啊，你们都知道哈，你的孩子光荣了，这个通知非常好。他的孩子还没有死亡的时候，还没有被打死的时候，战死的时候，他已经家里都贴上一个叫光荣之家。我记得小时候看到当兵的家就是光荣之家，因为那是被称为把生命愿意献给国家的人，为自由上被就去当兵的人。但是当那个人他的儿女如果在战场上捐躯的时候，他家还会贴个更荣耀的一个奖状，叫做烈士之家。他们会告诉他，你的孩子光荣了。我想这个好理解，耶稣来看见他上十字架是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在多年前听到唐琼的牧师讲道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震撼我，他说十字架是一个悖论，是一个反和正方，是反和性集中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弟兄祷告了一样，在最大的羞辱中间，十字架是最大的羞辱中间彰显最大的荣耀，在最深的邪恶里面彰显最大的公义，在最深的黑暗里面彰显最大的荣光荣耀。所以十字架世人看来是个羞辱的记号，我们常常唱那首歌，但是在神的眼中，在耶稣基督自己的眼里，却是最大的荣耀。所以诗歌非常好，把我们带到科西玛尼园，带到耶稣受苦，带到耶稣受死，带到我们人都看为是一个最黑暗最邪恶的地方，那时候却看见因为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完成了我们的救恩，彰显极大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不像在会幕时代出现的，突然间神的荣光在圣殿里面显现，不像那样的。它是一个需要心灵的眼睛被打开，需要明白耶稣基督借着话语的启示来看见的一种荣耀。但是三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人就看见了荣耀，那时候天使也在会幕里面。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显现的荣耀是借着父的荣耀将他的复活的能力显给我们。在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也是一样，云彩把耶稣接走，所以升天里面云彩在旧约时代也一直在象征上帝的荣耀的同在。耶稣被云彩接走，而且告诉加利利人，天使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在这里傻等了，这位被接升天的耶稣他怎么去，将来还要怎么来。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历史的记载，但是借着先使徒的意象，就是这些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他还要驾云降临，大有荣耀的降临。这些都是在历史中间上帝荣耀的显现，还有许多我只是记载一部分。另外在耶稣升天以后，大马色路上又看见那个光。大家不知道看这些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我曾经对飞碟现象非常感兴趣，收集了很多关于飞碟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我有秘密的兴趣。这个兴趣就是我们不要只关注我们今天脚下所走的路，我们也要看看星空，也要看看大看看。我听到一个人说，如果你太忙了，忙到一个连树叶秋天树叶变黄变绿的时候变红的时候你都没时间看，你真的是太忙了。抬头看看星空，看看天上的白云，不只是欣赏上帝的创造，也许有一天耶稣基督驾云降临。那些常常期盼耶稣降临的时候，他常常会看这些。我那时候对 UFO 非常感兴趣的时候，常常就看一篇文章，就看看天空有没有什么出现。你要去 Google 一下看那个 UFO， 还会看见很多奇异的出现。但是最近你说天使出现，那些 Google 不要看，那些好像都不太穿衣服的天使，那个不太像圣经里面启示的。大马圣路上这个光又出现，这位保罗逼迫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复活的荣光向他们显现。但是这地方不再是旧约时代的那个耶和华的荣耀的荣光，但是是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经常有人问我们，旧约时候耶和华，新约的时候是耶稣，两个都姓耶。我们听到一些牧道友这样问，到底耶稣跟耶和华有什么关系？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其实你看来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容易问的问题，却是一个神学上极其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新约看不见耶和华了，旧约看不见耶稣？但是你要重新来看圣经的时候，认真的听，认真的读，看见在保罗在解读耶稣的时候，他用主耶稣基督那个主，就是旧约里面主耶和华的主，同一个字的。而且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作者有保罗书信里面多次把旧约时代耶和华神做的事情就直接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在旧约渐进启示里面，我们还不能够完全明白耶和华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二位格的耶稣可以跟旧约时候耶和华神可以等同，他不是完全三等，但是他是彰显第二位格，可以说旧约新约的耶稣启示了旧约的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整体，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新约的时候这个主这个词就用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当你说耶稣是主，这样的宣告是一点没有错，耶稣是神也没有错，耶和华是神也没有错。当你说耶稣是不是耶和华，你可以说耶稣是神，但是耶稣在他的神性在他的主权上都可以等同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荣光在新约的时候就变成耶稣基督复活的荣光向我们显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神亲自用他的荣耀来照亮那个圣城，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里面。那时候不要用日光月光来照耀了，要用神自己的荣光。我所列的这些经文，这些刚才讲到的多半是在神在历史中间在创造里面来显现的他的荣耀，极大荣耀，无比的荣耀。耶稣基督也在救赎里面，圣经里面也在救赎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在救赎里面，刚才提到十字架，刚才提到克西马尼园，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记载的圣经记载的第一个他行的神迹是把水变成酒，然后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里面说这是他第一个在迦拿的婚宴所显出来的神迹，要我显出他的什么来，荣耀来。在十一章里面拉撒路死了，耶稣的门徒很着急，耶稣劝他不要着急，这件事情要显出神的荣耀来。这时候荣耀可能不太像那种物质的显现，那种物质界里面看见大荣光，他是看见神的作为中间显出他的荣耀。第九章里面那个生来瞎子，耶稣也是说要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作为也跟后面神的荣耀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也带着这样的期待来，有没有突然间在什么时候荣光看出现在星空，出现在黑夜里面，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不是说没有，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仍然可以向保罗显现，但是却不要带着这样的一种期待，我们相反可以在耶稣已经成就的救赎大功里面来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在人类历史中间所成就的事情，更是在救恩里面，在我们身上那些事情，那样的奇迹还是可能发生，但是上帝现在更愿意借着他救赎的途径在他儿女身上来彰显他的荣耀。当我们提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有几个人来回应他对这样的一个上帝荣耀的显现，借着创造，借着救赎里面显现，我们有四个方面来回应他。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学会敬畏，服敬拜神，学会敬畏和服敬拜神。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里面，大家如果可以翻一下，翻摩西在西乃山神向他们荣耀显现以后，来教导他的百姓应该怎么回应。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我们翻到一起读。那时候百姓非常害怕，那摩西对百姓说，二十节，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神在西乃山出现，刚才讲雷轰闪电这样的事情，以色列百姓非常的恐惧害怕，但是摩西劝他，你不要害怕，不要惧怕，相反你应该敬畏。这地方大家有没有区别出来惧怕跟敬畏的区别呢？摩西说不要惧怕，但是要敬畏。 以前给大家提过敬畏这个词，中文翻译的非常好，那英文翻译的不太好，英文是 fear， 这个跟害怕还是一样的。但是敬畏是我们带着敬爱又带着惧怕，那个惧怕是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不要犯罪，那个惧怕，但是又带着敬，就像孩子对父母一样的那种敬重。在历史中间，清教徒非常深的认识敬畏这样的观念，不但观念，他们也成为他们的灵性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追求，他们称为是儿女般的敬畏，他们称神的百姓对天父的那种敬畏是儿女般的敬畏，就好像孩子对严父严母那种敬畏，他知道是孩子是他的父母供应他生活的需要，父母照顾他，父母爱他，但是又不能胡来，有一些边界，有一些规矩，他对父母产生那种儿女般的敬畏，不是开快车或者罪犯对警察的害怕，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警察他执行法律，那地方看见都是对罪恶的惩罚，他是那种害怕，不是儿女对父母那种敬畏。敬畏是内心，因为知道神自己圣洁公义，我们对他敬畏，我们不会胡来。启示录第四章跟第十九章都出现有二十四位长老，可以说代表整个以色列和所有的基督徒，他在神面前把冠冕放下，在神面前俯伏敬拜。我多年前听到陈牧师在我们中间，他说国语堂有个非常好的习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记不住了，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站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而且非常符合圣经。因为在以斯拉的时代复兴的时候，那时候读起神的律法书已经多年没读了，但是翻开以斯拉翻开律法书的时候，神的百姓自己站起来了，因为那是个内心对神的敬畏表达在对他话语的敬畏上。我也看到这样的人，以前是戴着帽的，结果来到圣殿里面的时候把帽子摘下来，他不是被提醒了，是他自愿的。有个军中的将军，他信了耶稣，别人就是很好奇，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这个将军帽子都会摘一下，这在中国军队里面是少见的事情，将军通常帽不会摘下来，除非睡觉，但是他这个将军吃饭的时候帽子都会摘一下，他要内心在上帝面前对上帝对他每天的供应他心存敬畏。我讲的不只是外在的，那个敬畏是应该内心的。在历史中间，大家知道当亨德的弥赛亚在伦敦首演的时候，国王站起来了，有人说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他伸起来站在伸伸懒腰的，还是说他，但是他刚好在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时候国王站起来了，后来就成为一个美好的对耶稣基督对弥赛亚敬畏的一个好习惯。那今天也是，我们当存着这样的敬畏来靠近神，我们不但自己敬畏，也教导我们的儿女来敬畏神。我们怎么在我们生命中间表现出我们的敬畏呢？我想内心和外表，外在我们的外面会表达我们内心的敬畏。我在座多次在我们中间提醒，如果你只是懒懒散散随随便便的坐在一个地方，或者半靠着想睡觉，那个其实你不只是来告诉我传道人讲的很 boring， 你受不了，其实你在圣所里面你有一份对上帝敬畏的一个责任。改革中神学里面非常严谨的来提醒对上帝敬畏的重要性，他提到敬畏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一位改革中神学家说，整个对神的敬畏是改革中是清教徒一个灵修一个神学的中心。我们想到对神的敬畏的时候，我们真是想到这位神，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他很多，对他的荣耀我们没有见过他的荣耀，甚至在生命中间很可能没有真正悔改信主，所以我们对他的荣耀不太认识，以至于表达在我们对行为的轻慢上。多年前陪一个人到他快给一些麻烦到法庭去，然后有一个人就坐在我们前面，一个男的长得很高大，他就这样衣服是打开的，穿的不知道是不是短裤，就是前面这衣服半的，他就这样靠在那里，法官快进来了，结果有一个 警察就过来，让这个人把衣服扣好，因为他躺在那里。其实这是一个对法官不敬，都被警察提醒，你这个行为在法庭上是不合理的。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很难过，有些人在听到的时候睡觉，睡觉我不会反对你，我不会反对你睡觉，因为你太累了，或者我要悔改，因为讲到让你太难受了。但是我不能接纳的是，有人在那里不能够好好听到，他还要跟周围的人不断的聊天，这样的人其实你不但自己不敬畏神，你还影响别人敬拜。还有人他发现牧师从上面看下就看得很清楚，他后来跟我悔改说他听到的时候常常睡觉。我告诉他说，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可能没有这个，有人睡觉的时候他躲到后面去，他头低下来，我看不见，我这么高看下去都看不见，那个躲的功夫真是很好。若不是他来亲自认错知道不对了，我真的不知道他偷偷在睡觉。我这样讲就像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的来提醒，就像提醒我家自己的孩子一样，要学会敬畏神。因为不敬畏神，你不认识神的不怪你，但是你如果认识多年在主里面很久了，你不敬畏神是对神极大的冒犯。你不认识神，神会谅解你，因为你还没见过他。但是如果你从来，你说我认识主已经十几二十年了，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对神产生敬畏，我对他毫无渴慕之心，其实你需要很深的悔改，问自己，我为什么对你来到你的面观中间我没有敬重？是这位传道人讲道难阻我了呢，还是周围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绊倒我？如果是的话，你也为那样的人祷告，求主怜悯他们。但是自己可以操练一种性情，一种习惯，专注在神自己的荣耀上来敬畏神。传道书非常美好的一本书，是一个所罗门年迈的时候，传道书作者在年迈的时候写下来的文字。很多人看这本书的时候很像佛教里面的经典啊，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你吃不吃都虚空啊，你有荣耀有虚空，有财富有虚空，做国王有虚空，有智慧有虚空，死的时候跟畜生没什么两样。哇，你读了传道书的时候非常 depressive， 非常抑郁。但是这是错误的解读。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牧师又一堂，他花了很多年时间，七年时间专门研究传道书。传道书不是告诉我们人生的虚空而已，他告诉我们说，在日光之下，在不认识神的荣耀当中，人生其实是很虚空的。但是传道书的重点却不是虚空，传道书的重点在后面结尾的时候，十二章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总意告诉我们是要敬畏神。所以传道书让我们看见，不是说哎呀虚空虚空随便过吧，他说是在日光之下不认识神的人，他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其实连国王呢，享受那么多尊荣的人都觉得没有意义，但是他要总意要告诉我们要去敬畏神。敬畏神是真正对自己的益处。我跟大家讲过，摩西快要离世的时候也是一样，跟彼得一样谆谆教诲他自己的百姓要学会敬畏神，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这样对你自己有好处。就像个族长一个父亲离世的时候告诉孩子你要怎样做对你才有好处。敬畏神不是为了一个宗教体制，也不是为了对哪个个人的尊重，敬畏神是你内心因为与神相遇过，因为经历过他的恩典，你愿意表达在这位神面前，在集体的敬拜中间尤其如此。敬畏神，对神的荣光我们学会称谢，神的荣耀我们要称谢赞美。诗人在诗篇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而且神天使在上帝面前都尚且，基督伯有两个翅膀来遮住自己的脸。刚才弟兄祷告非常好，连天使不敢仰视，天使对神都充满了敬畏。我们也应当这样的感谢和赞美神。我们的以前一位牧者在我们中间告诉我们，崇拜不只是唱歌而已，崇拜是一个内心对神的敬畏， 表达在你的诗歌里面，表达在你的行为里面。所以你可能今天在那里那首歌一首歌都不会唱，但是内心对神自己的荣耀的一种敬畏，你可以用你的方式，用言语默祷都可以，哪怕那些歌你都不会唱。我们在安息年期间有去过不同的教会，有的参加过一些非常现代的敬拜，那个传道的人穿着牛仔裤上去，下面很多年轻人敲锣打鼓，比我们英文堂还要活泼。但是刚开始的反应就是，哎呦，很不习惯，这个好像很难专心啊。这个都，我后来想，我专心什么呢？是专心在我过去那种自己喜欢的敬拜的习惯里面去呢，还是说神的荣耀在这里，我要专注在神身上？在 Willow Creek 在分坛这地方敬拜过的时候，那刚开始很不习惯。但是我跟师母在学习，在这种敬拜方式非常不习惯的一个群体里面，我来学习调焦，专注在神自己的身上，使得那天的敬拜能够知道我在那里是因着敬畏神、敬拜神，我去那里，而不是看到哪个神、哪个人，也不是为了听一篇道，也不是为了去见哪个人。敬畏神是你自己与神的关系，深深的知道他，你愿意发出赞美和感谢。对神的荣耀的认识，刚才提到认罪悔改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摩西说使你能够认罪悔改，心存敬畏，认罪悔改。亚伯拉罕我们知道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见到神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是俯伏在那里向神，极深的敬畏。在圣经中间有多次多个我们都提到，在但以理也是一样俯伏的敬畏。约伯是这样的一个人，大家约伯记读的时候会看见约伯是个义人，他受很深的苦，但是从约伯身上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毛病。圣经在第一章里面甚至他说他是完全人，是义人。这样的一个在人面前无可挑剔的一个人，但是约伯当神在旋风中，也就是在荣耀中向他显现的时候，约伯记结尾的时候四十二章是个高潮，四十二章第五节第六节，约伯能够看在神的荣耀显现之后，他在神面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要在尘土炉灰中间懊悔。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原来他没有见过神的荣耀，所以他遇见神之后，这样的一个人看来圣洁公义的完全人了，他居然在神面前忏悔，原来我只是风闻听说过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然后他的反应就是在尘土如灰中间，在当时能够表达的最深的忏悔、最深的悔改里面跟神懊悔。以赛亚也是一样，这位被称为先知，这位神重要的先知，他在圣殿里面看见，在异象中间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求神用火炭来洁净他的嘴。所以在见过圣洁神的圣洁的人，他意识到自己是极深的罪恶，需要上帝的洁净。彼得也是一样，虽然那边没有提到他的荣耀，神的荣耀，但是他看见他钓鱼的时候，神耶稣让他去撒网的时候，马上撒网，他已经整夜没打到什么鱼，打鱼专家打不到鱼，结果一个传道人告诉他你要去这里打鱼，他下去打一下，结果一打出来打了好多鱼。圣经没有说神的荣光在那里显现，但是彼得的心灵深处见到了这位原来是荣耀的主在他边上，于是他说，主啊，求你可怜我，离开我这个罪人。彼得的反应非常合宜，因为他的反应是针对一个圣洁的主跟他的同在，他不能够承受，于是他跟神认罪。我们可以问自己，我是否经历过或者在灵性中间神帮助我看见过他的荣耀呢？就看我们有没有单独个人在主面前认罪悔改。弟兄姊妹，我不止一次在你们中间像啰嗦一样告诉你们，那些敬畏神的人，那些爱主的人，未必就是圣经很熟，虽然圣经很熟的人非常可能是敬畏神的人，也未必在教会里面抛头露面做很多事情， 未必站在讲台上讲道的人，但是却是不会出错的，常常一个人在主面前悔改的人。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我为你感谢神。如果还没有的话，盼望你跟神独处。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非常真实，他在群体里面，人在群体中间，他都会有意无意都要有一些伪装。但是你独处的时候，你的意念、你的想法，不要惊讶，那是你个人。在古典的灵性操练里面有一个独处的操练，独处借着圣灵的关照，帮助我们发现我是个怎样的人，不需要伪装。若是有关照里面说，主啊，神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你的口舌你在论断，你在毁谤人，你要悔改，你最好单独跟神同在的时候你去悔改。如果里面说你非常骄傲，你内心自以为是，你最好去悔改。一个人在主面前悔改的人，离开那里的时候，离开内室祷告的内室的时候，脸上会带着灵性的荣光的，就像摩西在山上四十天跟主在一起，跟神在一起，他下山的时候会带着荣光的。我真见过这样的荣光的人，在不远的地方，在 Deerfield 这一带地方，真是见过这样的人，他的嘴唇真的是插不出谎言的，像启示录里面讲的，一位老阿姨，她的生命，你在她后面几乎没有听见过她，起码在我面前，我从来没有听过她论断过任何人。她为过人叹息，她责备过人罪恶，但是她不会后面去论断人，去毁谤人。这是个很低的要求，叫她不论断人，不毁谤人，是个极大的爱心，如美的生命。在我们周围，我也很期盼，也是个梦想，我们一起祷告，为自己祷告，主啊，你帮助我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你、一个敬畏你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认罪悔改的人，能够求主能够愿意单独跟主相处当中，主的自己的圣灵来关照我的时候，我愿意一条一条罪在主面前承认。我有没有内心在那里嫌弃过人？我也没有在背后论断过人，我也没有在心里悄悄地恨着一个人，我也没有在心里嫉妒人。如果有这些很好的习惯，是到主的荣光中间去，在那里认罪悔改。最后，对神荣耀的回应是活出主的荣美，荣耀天上的父，活出主的荣美。刚才早晨一位弟兄姊妹的祷告就提到说，我们要像光，要做光做盐。圣经上说你是世界上的光，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荣光。刚才弟兄祷告也是，耶稣基督已经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而且也照在我们的身上，显在基督的身上，也我们也领受这样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活出像耶稣荣耀的生命来。腓立比书里面提醒我们要像明光照耀，在这个时代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明光照耀。不知道夏天的晚上大家有没有出去散步，我跟师母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萤火虫。我看到萤火虫我特别喜欢，不是抓来玩，小时候抓一大堆萤火虫去照很亮。我现在看到萤火虫，我都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像夏日晚上的萤火虫，身上会发光呢。我想问大家，月亮什么时候最像太阳？你快睡着没关系，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月亮什么时候很像太阳？啊？满月的时候。月亮在满月的时候最像太阳。月亮有没有会不会发光？它本身不发光。月亮是光，是反射的光。当中间没有地球遮掩的时候，最大程度反映出太阳的柔美是在15或者16的时候，没有遮掩的。当我们身上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式的时候，也是极大的反映上帝的荣耀。你可以说，主啊，我的生命里面有哪些遮掩我、阴影挡住我，使得别人在我身上看见只是个弯弯的一个月亮，唱起来还很好听的歌，但是弯弯弯弯到一个地步，连弯弯都没了。 黑乎乎的，别人在我们身上说，哦，你怎么还是一个基督徒啊？特别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圣灵光照一个配偶的提醒，知道我们的配偶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常常是将我们里面最深的软弱帮我们提醒出来。一个真谦卑的人，不是因为自己在台上认错说我什么什么不好，因为在基督教的讲台上或者在聚会里面承认你的错是个被称赞的事情。人可以用故意的谦卑来显示他内心的骄傲，所以公开认罪可能是个美德，但是里面有个危险，可能会潜在别人会称赞他，这个人很谦卑啊，在公开认罪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不会出错，当你的配偶或者周围跟你很熟人指出，哎，你真是这个毛病。有一次我在台上讲了一个缺点，后来师母回去说你真是有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忘记在车台在家里，我好一阵子不说话。你不要笑我啊，你要笑自己。很多很长时间我不说话，为什么？我不高兴啊，我只能我自己讲毛病，怎么能你讲？别人讲出来就听不进去。不但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一样。检验一个人真谦卑是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尤其我们的配偶批评的时候，除非你的配偶发火乱讲话哈，那时候你原谅他，他情绪发作。但是他要是认真下来，出于爱意告诉你，哎哈尼，你这地方最好还是要修改，你最好要认真听哦。世界上可能最在乎你的是你的配偶，因为你在外面出问题，他会很难过的，他会也会丢脸的。所以当配偶批评的时候，真谦卑的人会听配偶的批评，对你自己有益处，还有圣灵在里面的光照。如果配偶讲你也不听，你就在圣灵光照你。荣耀神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弟兄姊妹，我们把生命的目标定在荣耀我们的神，借着生命发光的生命，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好像满月的下空，满月的月亮，人看见的时候说，哇，这个月亮今天真像太阳。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荣耀的时候，生命的时候，看见这个人很像基督。那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这样的一个梦想或者这样的追求，说主啊，让我的生命一天比一天好像月亮弯月一样，越来越长越长，都停在满月的时候，不要再变小了，每天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也因着我们的生命，从我们周围人可以看见我们不同的生命，好让神的父神的荣耀借着我们这群人越来越像基督的一群人得到荣耀。我们一起共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主啊，我们的眼目肉体的眼光不能够看见你主圣洁的本体的荣耀，但是主，你愿意在耶稣基督身上将荣耀彰显出来。主啊，愿这极大的荣光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当我们遇见你的时候，我们真是被你光照，我们悔改认识你。主啊，以至于我们真的知道你救赎的荣耀，你创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我们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虽然神的荣耀的话题对他们非常的遥远，但是神你自己圣灵亲自来开启，圣灵亲自来光照，使我们和睦真道的朋友家人在这里也能够在这里不至于耽误时间，不成为他们的浪费，而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主蒙你自己圣灵的光照，不是人的言语，乃是主你自己亲自显明你的荣耀的时候，主啊，就像扫罗就像保罗一样都可以归向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的救恩借着荣耀的显现，主啊，让我们亲爱的慕道的朋友也能够认识你，帮助我们已经属你的不断的想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已经主父神的荣耀已经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于是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反射出主你那样的荣光，好让父神的名得到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名求，阿们。